此时脚下是忘川， 我独自走过半山腰，山间野狗来作伴，丛林居然被隔留，秋风吹过鬼门关， 一生三年五载，拼租车十顿饭，六界八荒四海，不容易我来交班， 人间荒唐古怪，竹林外有书斋，你与此地畅快，别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。 说装模作样在瞎掰，还是他本本就心怀不太 好，人不知悔改， 迷雾中混淆黑白， 在情怀里是快， 好人不敢来拆穿， 此人是来运转， 是自在顶风作案， 桑田沧海， 不关心谁的江山，只眷恋两下五彩，兴风作浪不稀罕，只剩苦守峨眉山， 一生三年五载，品出茶是淡饭，六界八荒四海，无人与我来交伴， 人间荒唐古怪，竹林外有书斋，你此地畅快，偏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 是我装模作样在瞎猜，还是他本本就心怀不太 好，人不知悔改， 迷雾中混淆黑白， 在情怀里是快， 好人不敢来拆穿， 此人是来运转， 是自在顶风作案， 曲终有人散， 这一出还有谁在围观， 悄悄被唠叨叨，随便瞧瞧我自作热闹，客串也别太潦草，值得生蚝要蘸个酱料，悄悄你唠唠叨叨，随便瞧瞧你凑的热闹，听吧你做过记号，紧抓你书包，别四处招摇， 有人迷途知返，